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李菁啊，刚从黄山上下来，对吧？ 对， 就是说山中方七日啊，世上已千年，一下来就遭遇这个优衣库就爆了。优衣库试衣间的视频我现在给大家放一下啊。怎么可能呢？ 小心被朝阳区群众举报。 对，我们这么道德的节目，我反而要帮助北京警方警告各位，对吧？北京警方现在已经通过没有通过我们北京警方通过媒体表示对优衣库的这个视频事件已经高度关注，要调查。但是我觉得从这里你可以观察这个世道人性啊。这我昨天晚上就早睡了，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哗一下的这个朋友圈全什么优衣库优衣库优衣库，都是李菁最先搞清楚了真相。因为他是今天凌晨五点才到北京，所以他早上起来最早得到这个消息。 我是被你出卖的是吗？ 没有没有，你可以说说你刚从黄山上下来，猛然遭遇这么个事儿，你的感受？ 我黄山下来是很辛苦，然后早上一睁眼也是跟你一样被优衣库炸了。 嗯， 然后别人就问我说知不知道优衣库什么事情，我说而且很明确，三里屯优衣库事件，我还以为是什么着火了或者是怎么的。 你就说。我们就是多少个办公室里那种这个爆发出来的那种欢乐，那种高潮的那种感受，让我觉得咱们这个人类啊真是有一些让我们又羞愧又忍不住的东西，是不是？ 对，无可救药。严格说来，你仔细看拍的人，如果他是对方都知道的，这个双方其实都没有犯法，对不对？这一男一女他们做的事情也没有犯法，客观上得益的是那个商家的品牌，对不对？要不是那个品牌，这个东西不会传那么远。但的问题是谁把它放上网，这个按张丽刚才说法就散布黄色录影带， 所以 马上就犯， 北京警方要出动了吗？ 如果说不是这两个人，是第三者出于别的目的，那这个犯罪就更加明显。 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晚了，我直接看到的是一篇这个营销分析，所以以至于啊，我今天上午就一直处于一种就迷迷糊糊当中，我不可思议。因为那篇营销的那个博文呢，是告诉我，就是说当成真事儿告诉我，这是优衣库的一个营销，甚至是他们一个微电影什么上线。你知道这些东西让我看到，我也没看到那个录像，我就这些地方我就看，我说怎么可以这么搞一个营销呢？ 我怀疑， 对啊， 我刚开始看地，我觉得我也看到了，就是有各种调侃，包括以这个优衣库的这个对手的各种品牌，它的调侃。 对，但是我的品牌说我们这儿试衣间更宽敞，就开始了就啊。 但是我的第一感觉，我觉得就。我跟薛老师一样，我说这个是怎么传上去的，我是不太相信是一个营销。我是觉得如果商家拿这个案例做营销的话，特别是这样一个还是一个国际大品牌的话，那太有，就是我觉得他也太不明智了，所以我觉得根据常识， 而且也是犯法的。 咱们先不说犯法，我是觉得从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判断来讲，我觉得他也不可能拿这个来营销。但是关键就是， 我那家店去的人肯定多了， 去考察的是吧？ 去试衣服的肯定多了， 对， 以后成了圣地了，是吗？ 但是我是觉得， 那女孩还会火，对不对？我们分析过， 你还别说，我说为什么我们人性当中有些让我们羞愧，但是我们又忍不住的一些东西呢？我看见一个人家这个有个信佛的朋友啊，发了一个东西，对，也让我感到这个触然心惊。就是这信佛这个信佛的朋友，你看他怎么说呀？他就说啊，你们这帮这个被希望大家能够善思维，不要跟着优衣库视频的事儿起哄了。姑且不论因缘，假设他明天自杀了，你们所有参与传播和起哄的人都是帮凶。看到身边那么多朋友平常都是不错的人，却集体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在朋友圈展示了你们最恶劣卑鄙小人变态的一面，我真的很震惊，因果不昧，请你们自重。 说的挺好， 对，我觉得说的也挺好。 之后我也觉得真是有点惭愧， 是吗？ 其实包括很多，就是现在网上又传出来说是，比如说这个女孩有什么样个人的什么，我从我的直觉来讲，我都不太相信。我就觉得，某种角度讲，他们真的是受害者。 你这个啊，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现在有了一种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很多事情啊，我也看不清了。我现在就觉得对很多事情啊，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跟你说，我采取的态度就是不表态， 就是我因为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真的东西了，人们形成了一个思维的条件反射。你看我们的制片一说这个，就像这个优衣库营销，现在你注意到没有，所有没有认真的讨论，因为所有的讨论都说它是炒作吗？你看你就不想聊了很多事儿，你因为实际上我还是凭常识看问题，我觉得很多人不至于出这种炒作。前一阵儿有个什么事儿，我有点忘了是什么事儿了，但我记得那个商家最后的反应，他刚才说，他说这不是我们公司的炒作， 意外事件， 这是不是我们个别员工？我们员工，你知道，有的时候是你这个网站也许有个员工，他为了炒作。但是呢他没有领导审他自己就搞出一个东西，最后呢站在公司的层面他是不能认可，是犯禁的。但是现在你比如包括这个电影的营销，可是困惑的是有的时候你确实闹不明白了，有时候看这个导演骂起来了，那个编剧写了个博客，哎，或者这个电影有了好评，这个观点受到了重视，他说他炒作吧，他营销吧，那个明星给拍了这个狗仔队的这个照片，你首先想到的不是有没有侵犯他的隐私，你第一个印象就是不是他找人拍的。哎，你要照这种思维去测度一切啊，我就觉得这社会就没意思了。 就是说这是网络安全的问题，如果是某人失误啊，就是不小心的，那这是一等错误，就是比较低的错误。如果是网络营销，这是严重一点的错误。如果是出于个人恩怨，是恶意的，那是更重的错误。充分，我上了政治课啊，充分证明，你们现在卢伟管的这个网络安全呢、啊？我们不是现在说网络安全是跟领土安全一样重要的吗？这就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是多么需要的整顿的。 哎，真是，所以你很多事儿，我就是觉得，哎，李菁，你有没有这个体会？就是说，现在社会上出了一个什么争议，或者出了一个闹剧，你会往那个地方想吗？商业营销？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一种的大家惯有的一个思维方式，无论出了什么新闻，首先在想它背后是不是都有商业动机在里面。我就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小的剧，就里面有句台词就是特别好，他就说不管是什么好名恶名，只要我出了名就行了。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普遍的心态。比如说就讲这个视频吧，我刚才讲，比如说我在我看来，我可能还稍微有一点传统的想法，我觉得女孩子还是受害者。我在这个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个现代人，受过教育，但是我觉得在这种两性关系上，我还是赞同那个李银河李老师的话，就是双方自愿成人。而且是私密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们愿意怎么做，反正你情我愿嘛，都可以。但是呢，你这种就是违反了一个私密的原则，或者说不管他是主观， 强行用暴力来剥夺了他的私隐。 对呀、啊，你就不管是咱们现在还不知道是他自己愿意传的，还是比如说手机丢失的，那就像徐老师说的，那就是比如说真是触犯法律的一个程度。 这个有人啊好这口。就是比如说在试衣间里，这事儿是不光这不没什么新鲜的，在外国也有。就有的情侣啊，当然是违反社会秩序，违反社会公德，可是有些人就玩这个刺激，发现了就给认罚，但是他就弄这个。 但人家不发视频，不这视频没有被传上去嘛？ 啊， 这个问题就是 人家这个游戏在一个合法就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而且呢，很多 AV 片呢就是。知道人性有这种偷窥的欲望，他们就假拍这种戏，试衣间啦，在公共汽车上啦，但是这些的效果都不如客观上这个品牌是获益的。 对， 这一点我们要看到，虽然我们常识判断不像他故意做，但是客观上他是获益的。 这所以说日本人太笨了哈。笨直呵呵的去拍什么 AV 片，我们这朋友圈就是个大 AV。 这个牌子也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哪里笨过啊？ 哦，是吗？你这话是指什么呢？ 就是这个牌子是日本人的。 对啊，那又怎么样呢？ 他获益啊， 他获益，但也不是他炒作的呀。啊，所以你老是讲这个，我就觉得你看，就是我说的恰恰就是徐老师的这种思维方式。你这种思维方式啊，是公安局侦探的思维方式。其实有的时候啊，老实讲很让人讨厌，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安局破案， 有罪推定是吧？ 就是说，哎，我要判一个案子，是谁干的，就是看谁获益。对，在很多时候你讲的，他这种思维方式， 这件事情不业，我刚才讲过了，不是，我并不是觉得他主动干的， 对， 但是他客观上获益，就是 客观上，你觉得是获益啊？ 而且呢， 客观上也是因为他这个品牌，换句话说我们这样来说吧，善良的说法，他也是受害者。要不是跟他这个试衣师跟他这个品牌有关，同样这样的内容在网上多了去了， 不是 没人注意。 我跟你说啊，问题就在这儿，如果我们老是注意客观上谁从这件事儿里有没有获益，我跟你说慢慢的就会有人，甚至现在已经有人，他就会主观的去这么干，对吧？现在咱知道有的女的主动的露啊，主动的露那就火了，火了甚至 有些地方找她去走穴啊，大家要看呢、啊、就能挣钱呢、啊、就能实现利益、啊、 苍井空在中国就很红嘛。 苍井空咱们接下广告 也是日本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一个利益二字啊，我觉得真是让我就对很多事儿我没法评判，就是看不清，甚至我们做这个节目都发生了，我觉得有时候发生很难的一种抉择。比方说啊，这道士下山说哎，很多人骂吧，很多人骂，然后就有人说这是营销，你知道吗？这叫差评营销。哎，小时代 这也叫营销， 对吧？小时代郭敬明给人家咋叉叭叭的就说一些个特过分的话哈，这是营销，对吧？然后什么比如说大圣归来，对吧？很多人就自来水嘛，当山水军说这个你以为是自来水呢，这就是一种啊非常规的营销方式，造成一种自来水的假象，通过朋友圈 是矿泉水 和微博。哎，如果这种推定，我就说这种推定方式做下去啊，以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聊一件事。你聊他，你聊他可能就像徐老师说的一样，他客观上获益，你是批评他也好，你也是在帮他加分。所以 但是还是有一些很直接的，比方说你不管他客观上怎么样，就事论事，这个东西还是可循的，有证据，有实际的情况，你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跟背后背景的分析动机还是不是一回事。 反正你说最近的也有一个事儿，这就跟你们这个学术界有关了，就说剽窃，涉嫌剽窃的啊，就是日本东京大学外科博士，有着属微博认证的这么一个人，叫吕洛金，他呢在微博上贴出了对比，说他指控微博认证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刘刚，7月8号在科学网上他写了一篇介绍天堂手术的文章，但这篇文章吕洛金说呀是盗用他7月2号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换头术，最大的难点在哪里，是这篇文章的就把一些段落顺序改动了一下，然后记者对比两篇文章，确实发现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这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呢，这个刘刚的这个在微博里的这个回应，吕乐金说呢，说啊，就说你盗用就盗用了，你把文章删掉了，你给我道个歉就完了吧。但是这个刘刚呢，不删文章也不道歉，他做出的反应叫做什么呢，就是说在文章后边加了一句，本文的写作内容基本参考了吕乐金的，就是我把出处列出来了，就是他做了这么一个反应，所以吕乐金就很不满。然后呢，这个刘刚就回应说，感谢你对该文章的关注，我已经把该文的出处标注出来了。哎，你们这记者打听打听，刘刚是不是社科院的？ 哎，我这个新闻我还也是在山上的时候看了一眼，我说怎么吵得这么厉害？然后后来我今天早上看，好像这个人的微博就已经被删掉了，但是好多人还说还找不到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和他的一个工作单位？ 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但是说网上查还没有查到他特别扎实的一些著作或者是文章。 好像 人是有这个人， 比较说也比较好像疑窦百生的这么一个人吧，身份也可疑是吧？ 对，反正呢就是也有人这查到一个地方，就说是好像有刘刚这么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你看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官网研究人员一栏中并没有发现刘刚的名字，不过呢在这个官网的这个报道中确实出现过科技哲学研究室刘刚研究员，这就是说也可能是 研究员等于教授，哎， 对， 职称很高的。 但是主要这个有意思的是这刘刚啊，反而到最后更这个狂了，说啊， 我在新浪开微博好几年了，这次终于捅了娄子，见到如此多的英雄豪杰汇聚在我的微博下，对我展开文革一般的批判，我顿感欣慰。我承认那篇文章就是剽窃了，又怎么样？我还不信邪了，让批判来得更猛烈些吧，看看我的耐受力如何。同时也可以看看这几天的股票。然后可能网友说他厚颜无耻，刘刚还跟网友就吵着什么是脸，等等，就诸如此类的，就这种态度啊， 这态度很熟悉，我都见过。 谁呀？ 对，我不能讲谁，反正我们的圈子里我就见过这样的人，真的就是 这样说话。您说学术圈子里有很多这样的人， 也不能说很多，但是我见过。见过有这样的人， 但李菁就觉得这不像是学问人。 我反过来讲，我是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关注这么多，我是觉得从某种角度讲，还是因为我们对学术界的人还抱有一种期望，就是希望他们还是希望我们理想当中的那学术端正，然后为人师表，可能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如果你想这种什么所谓现在都不叫剽窃，都叫山寨啊什么这种替换的词，其实网上这每天都在发生。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比较在意？我觉得还是因为他这个头衔社科院这么大牌，中国国家社科院，这是国家的一个研究单位。我觉得这么反响这么大，还是我们还是觉得作为这样一个级别的一个，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这个在这个做着研究，现在身份好像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还对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还抱有一个期待，但是他的这种所谓嘴脸，只要让我们太，我是觉得真是斯文扫地。反过来，我就想起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是一个什么文联主席是写了一首诗，什么被差评。 湖南那边的， 对对， 一个县级市文联主席。 但是你就想， 莱阳市 啊，对，你就想就是。这真的是斯文扫地， 像是熊主席，熊主席 叫熊主席，好，后来又写了，但是人说拿了一个精神鉴定，说是躁狂症，人家说 躁狂症。 但是你又反过来想，怎么躁狂症的人也能坐到这个位置上？所以我就反过来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啊，这个有多少个职位被莫名其妙的人把持着？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前几天看见一篇文章，当然这个文章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他就说啊。就是任何社会啊，其实在不同的阶段都存在贵族和这个流氓，对吧？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贵族都铲除了之后啊，剩下的就是流氓等等。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对这个流氓进行一些心理分析啊。流氓分两类，一类呢就真的是道德人品非常差这种流氓，这个啊，我认为现在已经有很多，过去咱们认为啊，流氓是很低层的，都是在一些胡同里才出流氓嘛。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李菁说的一样，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啊，人五人六的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包括你说知识分子、学者、教授，他的说话、他的做事，完全是流氓的行径。那么，但是再有一种，就是恰恰你说的这个精神障碍。我那天在这个百度上发现有一种东西叫歇斯底里。歇斯底里这个词啊，是一种叫做，就是咱民间说那个撒癔症，叫做癔症人格。你知道这种癔症人格啊，在英语里叫做什么？因为在英语里这是一种病， 它是跟 病态人格， 好像是子宫的什么什么一个 女、啊、原来认为是 妇科的一种， 原来认为是女人才会歇斯底里， 对， 现在发现就是男女都歇斯底里都会有。但是呢，容易患上癔症的这种人，往往在人群中啊有个百分之几的比例，它叫做癔症人格。然后你就看这个百度百科里这几条，在英语里管这种癔症人格，同时还有一个翻译说法叫表演性人格，就这种人呢、啊。在生活里就是那种大忽悠，比如说你会见他一说话呀，就要吸引所有人注意，要成为所有人注意的焦点，然后他说话的真实性很难考证，然后呢他就是容不得有反对意见，然后时时刻刻要成为众人注意的这种中心，在英语里这叫表演性人格，也叫癔症人格。我就觉得现在今天上台的很多人，你会发现包括这种学者，经常就约不是约炮，约架，怎么就是哎打，有的真的就打起来了，给你什么一耳光，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学者还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规规矩矩的，或者说是被异化的，就是不大有看，就是怎么来说就照这个制度循规蹈矩上去的。但是真的有很多好的学者呢，骨子里是有孙悟空的精神的，你明白，就是有反叛性的， 小毛泽东这样，或者说就是天才跟疯子的界限啊，真的是差一步， 也是 真是差一步。你弄得好呢，你就是天才，真的是天才。你的学者，你不会只是做资料，不会只是做干巴巴的学术研究，你会有创建。但弄不好，或者说是大部分弄得好，但是偶然有一个侧面弄不好呢，就会你旁边人看着觉得怎么像流氓一样，怎么能够这样来显示。你这个中间的界限很微妙， 但是 真的很微妙。 我也认识， 我见过不少人。 对，我也见过不少这网上的好汉。 嗯、 其实私下里我们都是也是朋友哈、 嗯， 他们跟我讲过，不是我要疯，是这个社会把我逼疯。 嗯， 你知道我就意识到啊，这种互联网的环境下，他就会说，我是个斯文人， 嗯、 可是呢，斯文人讲的话没有人会注意， 嗯、 他们冲我骂大街、 嗯， 他们问候我父母，你说我该怎么办？然后你看，我昨天看到这个谁啊，钱理群先生，他说的一个话也挺有，咱们先去下广告，我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钱理群研究鲁迅的哈，他就说啊，他说我呀，这个学习鲁迅的一个自我反省、自我怀疑的精神，就鲁迅说呀，我批评别人，可是实际我解剖我自己，解剖的更狠。所以钱理群就说呀，他说我一向是理直气不壮，理直气不壮。他说但是我看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气啊壮得很，而且就在网上，就是说啊，哎，越偏激的越偏颇的意见和表达方式越会引起别人的这个称赞，而且但是呢也会引起别人最激烈的反对，所以越这样就越把任何事情撕裂成两个极端的阵营，你知道偏帮的拉架的，看着两个人对骂的，这一下子啊，确实能让你的主张一下子火起来。 我问过钱理群，问他的一个学生，就是你刚才讲他引起很大的注意的，我说你这个学生怎么样？钱理群笑笑没说什么，陈平原就在旁边说了一下，不是人的问题，是传媒的问题。他说学术一进到传媒啊，就要拿掌声，就会往这个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角度讲。我不太同意，因为我看到传媒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有些人在传媒就没有这样，但有些人这样，这一部分是因为传媒这个生态的关系，一部分还是跟人有关系。至于老钱，我曾经跟他讲过，我跟他讲过他忧国忧民嘛，我说应该上电视嘛，对不对？我说你这样忧国忧民可以得到最大的影响力，他是非常他的主张要让年轻的人知道。老钱跟我说一句什么是吧，他说我不行啊，子东，我受不了有人骂我。他说你们都要，你一上电视哈，你一到网上哈，你100句话可能95句说你好，可能有几句蛮不讲理的讲你不好，你们都受了。我说哎，我们都受了，我们是有95句好，我有90句好也很好了。他说我就受不了，所以他心里很清楚，他说我是做老师，我受不了这样的人来讲我，所以我不上电视。这老钱对自己的认识哈、 嗯， 我觉得是非常清晰，非常清晰。 那还是留在斯文队伍里。 对对，所以他不愿意介入大众。 你呢？ 我知道徐老师说的钱老师的那个比较有名的弟子是谁，我也相信，就是说我不太相信，就是说他在公共场所和他私人的这种会反差比较大。我就觉得他的那个言论跟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一致的。 不，反差很大。 他觉得私下里不是这样的？ 不，他写鲁迅的很多研究文章写得非常好的。 您是说钱老师还是说他的弟子？ 不，说他的学生 啊、哦，明白。 就是说他的研究是不研究是不错的，作为一个学者也是不错的，但是有些言论就完全换了一个人。 我觉得那也是、 这个斯文的人讲话就是这样，观众 打哑谜是吧？ 你们在说什么？ 打哑谜是吧？ 你倒是不得罪人了。但是 我回到那个叫什么刘什么 刘刚， 哎，不是刘刚， 刘刚， 他这句话有问题。他说他在这篇文章啊，基本参考了什么什么什么话，这就等于大概的意思是我基本上是抄他的。所以这个没有人这样注解的，这从注解上哈，我们从纯粹学术的干活的这个角度讲，你不能这样的。最模棱两可、最偷懒、最狡猾的一种注解法叫参见。 参见。 哎，我这个文章里面，我参见李菁的什么什么一个报道，这个已经是狡猾的了。 那你整篇参见行吗？ 他可能就是这意思。微博上他认为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学术的东西， 参考。这个在学术界不能。 哎，但是我现在觉得咱们老说日本不道歉啊。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哎，可是你看日本的那个美女博士造假了，导师自杀了呀！我觉得这个这种羞耻感，这种耻。